次喜欢了一首《像风一样自由》，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的风依然是很大哈，随着风，让我们今天一起飞行一段时间吧。最近总听朋友在感慨哈，说是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大风天了。毕竟在之前的时候，总觉得天气或者是有一些阴沉，有一些暗，有点像下雨的感觉，但这雨一直没下下来。所以现在这个风起来的时候呢，觉得沙尘有一点多，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可以戴一下口罩，或者是戴一下墨镜，保护一下自己的眼睛。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找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添加关注。那其实呢，今天呢，想跟大家说说就是这个随风飞行的感觉吧。听很多可以去旅行的歌吧。这些歌可以带我们去很多很远的地方，比如说让我们一直开在公路上一直前行，也是一种特别不错的享受，就像痛仰乐队一样，唱着公路之歌一直向南开吧。 梦想在身体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是为了留你的身旁。梦想在不在前方，今夜的星光分外的明亮，我向着远方，向着心上姑娘，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车轮滚动着年华，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在不在前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四海万界鲜花在身旁，可是遥远星星的光亮。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一座南方开。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 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蔡琴翻唱的张三的歌，每次听到这首歌总觉得自己的心情也跟着歌声一起飞翔到世界各地去观赏。这首歌其实原作呢是当时的词曲作者是张子诗，当时收录在李孝全的专辑当中，所以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老的歌了，因为当时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张三的歌这首歌带来了无与比拟的社会效应，在那个时代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回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像陈翔、齐秦，还有像蔡琴、金鸟飞鱼，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 今天呢是周五的时间了，马上要过周末了。虽然风依然有点大，但不妨我们就顺着风飞行一段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陈老师，陈绮贞。那他呢，其实在我们很早就听他的歌曲了，而且他的歌经常有一些文艺小清新在里面，也会唱到一些旅行相关的一些记忆，一些分享。那这首歌应该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旅行的意义》。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黄渤深情演绎的一首《去大理》，也是很多人去大理的一个原因吧。今天来听听很多可以让我们去随风飞行的歌曲，比如说下面这一首歌就可以去到一个有湖的地方，他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清幽，可以带领我们去仔细的思考人生哈。他就是李健。而这首歌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获得过年度的金曲奖，在2011年去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歌曲就是《贝加尔湖畔》。当时呢，2011年的时候，李健到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去旅游的时候，当时看到贝加尔湖的壮丽景色，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大家看到一些湖光山色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想法，但音乐人就是这样的美好啊，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笔触、自己的旋律去记录这些。把这些记录下来，就变成了美妙的音符。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非常开心地听到他们来演唱这样的美景，来自李健的这一首《贝加尔湖畔》。 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

上有城堡，每天忙碌的寻找，到底什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找也找不到。醒着来就起个大早，怎么我也睡不着，昨晚梦里你来找我才爱，原来我只想要你陪我，其实主张了几十万的愿望，就是什么没得记得我的心的你知道，就再一次坦白这只是一个我想要你的微笑，每天都能我知道这里很美，但家乡的你很美，因为我只想要你陪我，其实主张了几十万的愿望，就是什么没得记得我的心的你知道，就再一次坦白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伊斯坦堡》，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平。今天呢，我说是我们随着风飞翔一段时间哈，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找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添加关注，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刚刚这首歌《伊斯坦堡》呢，它是徐若瑄去作词的，收录在周杰伦在2000年的专辑当中。哦，感慨一下，今年是2017年了，在突然间想到这首歌确实是比较久远了。来听歌，刚刚在刷微博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部影片就要上映了，这部影片就是由任素汐去参演的一部非常搞笑的影片，叫做提着心吊着胆，在今天会上映，而且这部影片呢是李宇和去指导，尔冬升去监制的。电影的宣传语叫做一夜春去春又来，感觉信息量特别大，而且呢它是一个又搞笑又烧脑的黑色幽默电影，就这样的标签，其实我看到任素汐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去看，之前在驴得水的时候就觉得她的演绎特别的精彩，那这次我看了看演员表，感觉也像是一个应该是演技咖们汇集的这样一部剧。傍晚远山唯一的一条蜿蜒小路去指引着片中的相关角色来到这个故事的集中爆发的地方，叫做仙客来大饭店，而饭店的招牌上呢，短路的灯投影光呢，去隐约的暗示着可能这样一个欢诞可笑的故事即将会发生了。这部剧就会在5月12号上映，也就是今天上映，也是尔冬升去监制的第一部这样的幽默搞笑的电影，而片中的人物角色和故事的悬念会设置的非常丰满。我是看到这样去介绍哈，说它是略带烧脑的剧情和污的元素一样都会出现，很多剑走偏锋的叙事结构让一群毫无关系的人一次一次的意外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是越来越多的人就卷进了这个事件当中。导演也说这一部呢就像是一个拼图游戏一样，这部电影拍出来呢，他是想给观众一种上帝视角，来看看这部电影的最大的乐趣不仅是听这个片中每个人物的说说笑笑，而是要把每个章节的关键信息都拼解出来。哇，这样一说就觉得超级烧脑了。而我刚刚看到这个消息，也看到任素汐发了一首新歌，上次他的一首新歌叫做《我要你》，而这一首也是为电影提着心吊着胆来录制的这一首《心恋》，来听一听吧。 想逃都望呀望你望他，假装心上心上一片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后悔离他，虽然也想和他 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欣赏一片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任素汐的这一首《心恋》，这是一个被演技耽误的歌手，很多人是这样评价。其实我觉得任素汐她之前在话剧界还是非常厉害的，而且演的片子我觉得她挑片子的眼光也很不错，所以这次也是非常期待这个贴着心吊着胆哈。而且据说这次的电影会以章回体的形式去表现，让我想到了水浒传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章回体的格式，每个角色的视角去演绎自己的经历，有一点像其他人看来会像罗生门的感觉。我有一种想在看狼人杀的感觉，就是在分析每个人到底谁是谁。总之呢，感兴趣的可以在今天去走进电影院看一看了，它是在5月12号就会上映。继续来听歌，今天呢我们来跟着风飞翔一段时间吧。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飞机场的10点半。这首歌呢是他在1997年发行的 David 陶当中同名专辑去收录的这首歌曲，所以是非常的年代久远了。但不妨我们来听听看啊，因为他在今天听台依然是非常的棒。这一首来自陶喆的歌曲，让我们一起跟着他走进吧。 夜晚上的夜10点半的飞机，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盛光，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只有一些空间呼吸。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想你可能在等。

来自斯打绿的这一首《地平线》，这首歌是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三月份在柏林，当时和德国的60人交响乐团去一起进行演绎的。而这也不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了，这是一场不简单的交响梦。苏打绿他们当时的这张专辑叫做《东未了》，他们说是为了探索音乐的可能性，所以进行了这样的一次碰撞。今天呢是周五了，快要过周末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可以策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么我们说今天风还是有点大哈，所以随着风飞行一段时间。其实就像最开始我们听到那首歌是来自许巍的一样，像风一样自由。很多时候我觉得束缚我们的不一定是天气，或是不一定是其他的因素，最束缚我们的是内心。只要你自己的心是自由的，在哪里都一样。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郑钧。我相信我提到这个名字，大家就会猜会有几首歌曲可能会入选。没错，肯定是其中一首哈。而这首歌也非常适合在今天来听一听，就是如果你想要去随风飞行的话，最好是有一个人能够陪着你一起去，这个人呢可以是跟你一起私奔吧。这首歌是郑钧在2006年去发行的专辑当中《长安长安》中收录的，这首歌名字就是《私奔》，是郑钧去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他呢希望他的歌曲里具有血性，不是那种咆哮才是血性，大爱无疆也是一种血性。而他的《私奔》这首歌呢推出的时候耗时将近一年，经历了十几次的修改，也是他在自己家的录音室制作了一年的作品。所以这首歌从创作到完成，光小样就已经制作了十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因为郑钧都不满意，所以最后都毁掉重做了。这是一个对自己的音乐有着执着和严苛的这样一个要求的人，所以他的这首《私奔》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了，也祝愿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把爱情。心照亮。 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 北京时间21:00。